我到底要追谁？要追谁？要追谁？不管谁都追。一定要后悔，不后悔，不后悔，一定不后悔。在我梦中你飞得真美，我坐飞机在你后面追，我也梦到你海底有水，嘿，海龙王他陪我把你追，陪我把你追。追追我要把你追，那海的路上多么美，不撤退，不撤退，永远不撤退。上多么美，不撤退，不撤退，永远不撤退。追追追追追追，我要把你追。 找回我的梦，今夜一片雾蒙蒙，雾中的你在我的怀中，蜜蜂已陶醉在花丛，花儿更加的恋儿红，突然来了一阵风，吹醒了我的梦。我要，我要，要找回我的梦。昨夜一片雾，找回我的梦。 跑跑跑，快跑！跑跑哦，快跑！我往哪里跑？自己都不知道，他在拼命地追，我在拼命地跑， 妈妈呀，妈妈呀，追上了，追上了，跑跑跑，快跑，跑跑哦，快跑，他偏偏追我，为什么不知道？自己都不知道，他在拼命地追，我在拼命地跑，妈妈呀，妈妈呀，追上了，追上了，跑跑跑，快跑，跑跑哦，快跑，他偏偏追我，为什么不知道？快跑，快跑！ 怒发冲冠，平安祝小小雨前，太王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，三十功名成于东，八千里如云和月，我等先拜了少爷头，空杯前金康之有为宣，朕只恨何时灭，驾长车踏破了贺兰山缺，装着几盏葫芦肉，笑谈可饮匈奴血，待重到收拾九山河，朝天前。 我绝不逃， 我们像狂风在呼啸，我们像海水浪滔滔， 爱的火在燃烧， 哈哈， 爱的火在燃烧， 哎呦嗨呦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嗨呦。 跳进了我的圈套， 谁也都不愿向外跑，谁也都不要向外逃， 大概都逃对了， 哈哈， 大概都逃对了， 哎呦嗨呦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嗨呦嘿， 嗨呦嗨呦 嘿呦。 嗨哟嗨哟 嗨哟嘿， 嗨哟嗨哟 嗨哟嘿， 嗨哟嗨哟 嗨哟嘿， 嗨哟嗨哟 嗨哟嘿， 嗨哟嗨 嘿哟嘿， 嗨哟 嗨 嗨 哟嘿， 嗨哟嗨哟 嗨哟。 Thank you. 想叫一声妈，都怪他，我也要把他杀了呀，哎呀我的妈。